唤醒、疗愈、创造。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。 大家好，我是郭怀慈，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冥想是微笑的湖。我们都知道，生命就是从每一件小事情反复累积而成。如果我每天生气，那我就会是个生气的人。如果我每天悲伤，我就会是个悲伤的人。如果我每天开心地面对每一件事，那么我就会是一个喜悦的人。透过每天不断重复的练习，我们成就了之所以是的那个人。那么从现在开始，你愿意让自己成为什么样子的人呢？如果你每天练习生气，那么你会成为生气的专家。如果你每天微笑，你会成为微笑的专家。如果你每天早起，你会是一个习惯早起的人。如果你每天给予，那么你会是一个习惯给予的人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让我们一起来练习微笑，练习让自己成为一个喜悦的人。从哪里开始呢？现在我邀请大家，无论你是坐着、站着，感觉到自己的背是挺直的，是轻松地往上拉伸的，你的两脚稳稳地在地上，很好。一个深深的吸气和吐气，想象在你的丹田里有一个很大的湖泊，在丹田里，在这个湖的中心，被你有意识地投下了一个种子。这代表的是，我对自己说，我愿意为自己练习，成为一个微笑喜悦的人。这颗种子落入了这个池塘的中央，开始往外扩散出涟漪。涟漪一层层地往外扩散出来。太好了，现在请你带着这样的心情继续练习。练习站在这个微笑的圈里，练习对自己、对周遭送出你的笑容。允许每一个音符提醒着自己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请你保持这样的练习，一直到怀慈再度把你换回来。 请问现在你有在微笑吗？请问你的肩膀是松下来的吗？太好了，这是一个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做的练习。让我们一起有意识地知道自己平时都在做什么样的练习，好吗？让我们一起练习成为微笑的人吧。让我们成为喜悦的人。好，谢谢你。这个微笑的壶的练习到这里结束。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。